落悲已笑痛，幻影总是逝去一梦，越近越朦胧，越远越情浓，最生得失谁料中，红尘像虚幻中会空，又说苍天总在青山依旧，已经风雨百万重，曾梦也去梦已空，是非已错对，落悲已笑痛，幻影总似逝去一梦，越近越朦胧，越远越情浓，最深谁料中，红尘像岁月映镜花，一笑沧桑似梦，愿在孤园尽欢度，花开花落，愿此哭笑被风吹送。沉浸岁月映镜花，一笑沧桑似梦，愿在孤园尽欢度，花开花落，愿此哭笑被风吹送，曾梦也去梦已空，是非已错对，落悲总是逝去一梦，越近越朦胧，越远越情浓，最深得失谁料中，红尘像虚幻终会空，又说苍天总落空，红也虚幻在青山，已经风雨百万重。